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袍客功夫了得，楚香帅强弩之末，危机中知音出手，梨花钉吓退狂魔。 胡铁花瞧了瞧楚留香，厉声对黑袍客说： 哼，对付你这种恶徒根本就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。 黑袍客忽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 唉，可惜呀、啊、可惜呀、啊。 胡铁花瞪着眼睛说：什么可惜？ 若是换了平时，两位先斋戒三日，将精神体力都培养到最佳状态，再选两样顺手的兵刃来跟我交手，也许还能接上我500招。但是今天 怎么样？ 今日两位双目失神，脚下虚浮，显然已将力气消耗了大半，而且睡眠不足，腹内更是空虚，十成不攻，最多也只不过只剩四成了。 他摇了摇头，叹气地说： 两位在这种情况下跟我动手，实在是不智之举啊。 胡铁花瞪着他忽然大笑： 哈哈哈哈，啊，明白，你想吓我们，哈哈，你以为我们很害怕吧？ 两位虽不怕，我却有些失望。 失望？ 黑袍客目光凝住着掌中的剑尖，缓缓地说： 10年前我远游关外，曾经遇着个无名剑客，在长白山巅的天池这边和我大战了2日2夜。 他死灰的眼睛里已经露出了一种炙热的火焰，他接着说： 那一战实在是痛快淋漓，令我终生难忘。只可惜那一战之后，我就再也遇不着那般称心如意的对手了。 啊，哈哈，如此说来，你难道就是天下无敌了吗？ 黑袍客也不理他，接着说： 见世而无对手，其心情之寂寞苦闷，两位只怕很难想象。这10年以来，我时时刻刻都在寻一对手而不可得呀。 他的目光忽然凝住到楚留香的面上。 直到我听人说起了你。 楚留香笑了： 阁下莫非有心 以我为对手吗？黑袍客说： 我听到有关你的传说已经很久了，本还以为那只不过是江湖中人的夸张，今日见到你， 才知道果然是天生下来就该学武的。 过奖了。 我第一眼看到你，就发现你的智慧与冷静绝非他人可比，能和你这样的人大战一场，倒也是一大快事。只可惜现在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 现在，现在又如何呀？ 以你此刻的情况，若是单独跟我动手，也许还能接上我两百招，但是加上他，我百招之内就要你的命。 胡铁花跳起来大声地吼着， 我一个人就能要你的命。 黑袍客冷冷地说，你的武功在江湖中也可算得上是一流身手，可是今日你两个人的精神体力俱已将崩溃，两人联手非但不能收互助之效，反而会彼此分心，不见其力反见其弊呀。 胡铁花大笑着说， 无论你怎么说，今天我们也是要俩打你一个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说破了舌头，你也休想啊让我们上你的当。 黑袍客又叹气了一声，千金易得，良将难求。 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 我这样杀了你，实在是糟蹋了你呀、啊！ 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呀、啊！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即使这样，阁下难道不能不杀我吗？ 若让你这种人活在世上，我也是寝食难安呢。” 他的目中忽然射出了一股杀机，冷冷地说， 但是今日你们如果能接得住我150招，我就不杀你。 一阵风吹过，他掌中的剑尖已经挑起来了，杀机本来只在他的眼睛里，但他的剑势一起，天地之间立刻都充满了杀气。 能够接得住我150招，我就不杀你。 哈哈，听了这句话，胡铁花几乎忍不住要大笑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狂妄的人，但是现在他笑不出来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种杀气所震慑，只觉得掌心竟不由自主地沁出了冷汗。 帅一番的剑气凌厉，却也未令他如此心惊，只因帅一番的剑气是死的，只能射人之心，不能伤人之身，而这个黑袍剑客却已将本身的杀机与剑气合而为一了，这杀气竟像是活的。他的剑虽然没有动，但这股杀气却已经在流窜着了，无孔不入。胡铁花只觉得这股杀气已经窜入了他的眼睛，窜入了他的耳朵，窜入了他的鼻孔，窜入了他的衣袖。他整个人仿佛已赤裸裸地被这股杀气所包围，不必出手就已经落了下风了，何况他又实在不知道如何出手啊。 黑袍剑客的剑尖下垂， 既非攻势也非守势，全身上下可以说无一处不是空门大漏，破绽百出。就因为如此，是以胡铁花更不知道该如何出手，只因为他根本无法揣测这黑袍剑客掌中剑的下一步的变化。突然，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， 哎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呀、啊。 黑袍剑客冷冷地看着他， 楚留香笑着说，哈哈，阁下，阁下也令我失望得很呢。 失望？ 是啊， 我本以为阁下的剑法如何高明，现在一看，阁下的剑法实在是破绽百出，荒唐可笑啊！ 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出手？ 哈、啊，在下实在是有些不忍出手。 你只怕是因为我这一招破绽太多，反而不知该如何下手了吧？ 他冷冷地接着说， 若是你单独跟我动手，你还可凭个人的轻功来试探我的剑路，但此刻你却要顾忌你的同伴，因为你若一招失手，我的剑就已刺穿他的咽喉。 楚留香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呢？只不过他发现胡铁花的神色有些失常，所以要想法子让他镇定。 他知道说话常常就能使一个人镇定下来。黑袍客目光如电，冷笑着又说，你的心意我知道，若换了平日，他也不至如此，但此刻他的心力交瘁，精神肉体都脆弱不堪，所以才被我的剑气乘虚而入。此刻他体内虽无损伤，但精神已被我的剑气所摧，和死人没有什么区别了。 只见胡铁花眼睛发直，满头冷汗，他掌中的刀似乎已经变得重逾千斤，纵然用尽了全力，居然连刀尖儿都举不起来了。 身经百战的胡铁花，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啊？楚留香骤然觉得，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、一柄剑，而是一团混沌的、奇特的、妖异的杀气。这一团杀气是一个奇人和一柄魔剑混合凝结而成的，人和剑已经凝为了一体，几乎已经是无坚不摧、无懈可击。这个人已经成了剑中之魔，剑已经成了人的魂魄了。 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情况来面对这剑中之魔，非但不智，而且不幸。 一个人在饥饿疲倦的时候，肉体不支，精神更加脆弱，内贼已将生，外贼自然是更容易乘虚而入的。 和水母那一战几乎将他的真力损耗殆尽了， 此刻他的实力已无力击破这团杀气了。 黑袍客死灰的眼睛里 此时忽然射出了一股青光，正如火焰已经烧成了白热了。 楚留香纵然是钢铁，难免要被融化了。 他指望那青衣泥能够骤然奋起，那么两个人前后夹击也许还有胜利的希望，怎奈 青衣泥也已经完全崩溃了。他趴在那个尸身上，仿佛连站都没法站起来了。 突然间剑尖挑起，画了个圆弧。黑袍客冷冷地说，哼， 想不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还不济，看来我举手间就可将你置于死地。 楚留香凝住着他掌中的剑尖，正准备飞身而起，但是黑袍客长剑突然化为一片光幕，断绝了他所有的去路。剑尖破风，尖锐如哨，楚留香就算能破了这一剑，怎奈此刻已是力不从心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却听一个人大声喝道， 住手。 喝声响起，呼啸的剑锋突然停住了， 那妖蛇般的长剑也骤然顿住了。 剑尖遥指着楚留香的眉心。黑袍客冷冷地说，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谁要我住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一剑随时可以要你的命。 楚留香并没有听到他的话，只是望着他的身后，只听他的身后一个人说， 你看不到我的，因为你只要一动，我就要你的命。 这个声音憔悴柔美，却又带着一种凌厉的杀气，令人不得不相信他的话，不敢不相信。黑袍客瞪着楚留香，只见楚留香脸色既是惊奇又是欢喜，微笑着说， 啊， 哼，你最好相信他的话，我保证他不是开玩笑。 黑袍客冷笑着说， 我要是不信呢？ 你要看到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，就不会不信了。 黑袍客目光顿时变成了死灰，一字字地说， 无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，我还是随时可以要你的命。 哈，那你为什么 不先看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呢？ 要是 黑袍客此刻全身的劲力全都凝聚在剑上了，只要一回头，剑气便松懈了，楚留香就有生机了。谁知黑袍客看透了他的心意，冷冷地说， 你想要我回头，只怕不太容易。 哼哼，你不敢回头， 此刻你全身已在我剑气笼罩之下，已如瓮中之鳖，网中之鱼。若不回头，你就永无生机。纵然他掌中27枚暴雨梨花钉全部打在我的身上，我这一剑还是可以置你于死地的。 楚留香说， 啊， 原来你已经猜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了。 黑袍客冷笑着说， 他手里若无暴雨梨花钉，怎敢如此大言要挟于我。 楚留香忽然笑了， 啊，但他手上要是空的呢？只不过吓吓你呢。 哎呀，你这个当上的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黑袍客的脸色变了变，他手上是否是空的，我不必回头就可知道。 哦，你背后有眼睛？ 黑袍客厉声说，我这一剑刺出，就可试出他手上是否是空的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 哈哈，他手上若是真有暴雨梨花钉，你这一剑刺出岂非就糟了？27枚暴雨梨花钉自你的背后挤出，你能躲得开吗？ 黑袍客冷冷地说，能和楚留香同归于尽，倒也并不是什么太失本的生意。 哈哈哈哈，很好很好，你出手吧，只怕你这剑未必能杀得死我。哈哈，那个时候你可就赔了大本了。 黑袍客的脸色又变了变， 我若不想出手呢？ 啊 啊，哈哈哈哈，你要是不出手，他只怕也不会出手啊。你要想走，只管请便啊，没有人拉住你啊。 黑袍客目光闪动说， 我怎么知道他呢？ 啊，只要你走，我保证他绝不向你出手。 你用什么保证？我凭什么要信任你？ 哎，你要是不信任我 啊，你就出手吧。 你要不想出手，就只有信任我。 哈，这期间难道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吗？ 黑袍客目光炯炯，等了他半天，忽然大笑。 我若连楚香帅都不信任，这个世上哪里还有我可以信任的人？好，今日就此别过，来日后会有期。 楚留香说：“对，好啊，下次你再见我的时候啊，你想法子在背后装上一对眼睛。” 黑袍客说：“只望阁下好生保重身体，养精蓄锐，在这三个月里切莫有什么病痛，否则太令我失望了。” 他嘴里说着话，人已经大步走出来，竟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。只见他的黑衫随风飘动，眨眼间就走得悄不见了。 他刚走，本来站在他身后的苏蓉蓉立刻就倒下去了， 他脸上看不到一丝血色，冷汗早已经湿透了冲衣，他手里是空的，哪里有什么暴雨梨花钉。 楚留香赶过去扶住了他，柔声说：“来得正好，实在是太好了。” 苏蓉蓉的嘴唇还在发着抖，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楚留香笑着说：“其实你用不着害怕的。” 苏蓉蓉勉强笑着说：“ 我别的都不怕，我就怕他真的回头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但只要你来了，手上是否有暴雨梨花钉，完全一样的。” 为什么？ 他方才并不是在吹牛，就算你手上有暴雨梨花钉，只要他敢出手，他还是可以杀我的。我那时的确已经在他的剑气笼罩之下了，但我也算准他绝不敢出手，也不敢回头，因为这种人一定将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的，他绝不敢以自己的性命做赌注的。 苏蓉蓉说：“可是他为什么不敢回头呢？”“ 他不敢回头，就是怕自己上当。 他这种人若发现自己上了别人的当， 那只怕要气得发疯了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硝烟散尽一场空，再见故友又心惊，一律也能成毒药，莫怪公子太痴情。 青衣霓缓缓的自那黄幔覆着的尸身上站起来，楚留香一直都在留意他，只不过他知道一个女人在真正悲痛的时候绝不愿意有人来打扰，所以一直没有跟他说话，好让他安安静静地哭个够。女人在痛苦的时候要是有人去劝阻，那她就会永远哭不完了。青衣霓止住了哭泣，苍白的脸看来有些浮肿，她转身面对着楚留香说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语音生硬缓慢，似乎很不习惯说话了。 苏蓉蓉跟楚留香都吓了一跳，不知一向聋哑的青衣霓他怎么忽然能讲话了，莫非他也像李官瑜一样因为情绪极端激动而致真气畅通了？ 楚留香连忙大声地应道， 请吩咐。 青衣霓看了苏蓉蓉一眼说，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很奇怪，猜不出他究竟是谁，为什么一直躲着不愿见人。 楚留香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谁都无权干涉的。 青衣霓缓缓地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，现在我只求你永远不要追究这个秘密，永远不要揭开这个黄幔，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它。 楚留香想也不想立刻说，在下可以保证，我的朋友之中绝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窥人隐私的人。 青衣霓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仰望着苍穹，痴痴地出了半天神，缓缓地说，你是个君子，我可以信任你。我死了之后，希望你立刻将我们两个人火化，然后再把我们的骨灰撒入那条流向深水宫的溪水。 他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丝微笑，接着说， 这样我们活着虽不能重回深水宫，死后总能回去了。 他那冷酷浮肿充满了痛苦的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这个笑容看来真是又奇特又诡秘又可怕。 楚留香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，动容说，他是，你难道想？ 青衣霓挥手打断了他的话，接着说， 我与你素昧平生，初次相见就将这种事交托于你，只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位诚实的君子。今生我虽然无法报答你了，但我必定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你的安康。 这种话在别人说起来也许只是空谈，但是自他的口中说出来却自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让人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和一个幽灵做着交易。楚留香不再说话了，因为他知道 他的决心是谁都没法更改的。青衣尼双手合十，躬身一礼，口宣佛号，缓缓转身。 楚留香并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的动作，但是他的人已经倒下了，倒在那黄幔覆盖的尸身上。 楚留香长长叹息，躬身行礼。苏蓉蓉却已经热泪盈眶了，揉着眼睛说： 看来这位大师啊，他也是个多情的人。忽然， 胡铁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失声说： 你几时来的？他呢？ 胡铁花说的你，自然是苏蓉蓉。 他就是那黑袍客。苏蓉蓉愕然说： 你没有瞧见？ 胡铁花茫然说：我。他头上冒出了冷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就忽然做梦了？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就因为你在做梦，所以我不敢惊动你。现在你的梦已经醒了，就把梦中的事忘了吧。要知道胡铁花方才心神被摄，几乎那就是一具空的躯壳了，剩下的也差不多，若被惊动，真气一差，就难免走火入魔了。他若不将这件事情忘记，以后与人动手，便难免会失去自信。十五的人若是失去了自信，剩下的就不多了。胡铁花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满头冷汗，不禁涔涔而落。 楚留香凝住着他，过了半天才柔声说： 怎么样，现在忘了吗？ 胡铁花沉默了一会儿。 忘了。 以孤枝和木叶将尸身掩盖，楚留香燃起了火，所有的秘密立刻就要随着火光消失了。 胡铁花望着那始终被黄幔遮盖着的身体，忍不住喃喃地说： 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呢？是这位青衣尼的师妹？是他的情人？只因他容貌被毁，所以他才躲着不敢见人。 苏蓉蓉想说什么， 却没有说出口。方才黄幔被风吹起了一角，他仿佛看见了这个人的手，他看起来不像是人的手，而像是一只野兽的爪子，上面仿佛长着很长的指甲，还带着一些黑毛。 难道青衣尼如此眷恋的只不过是一只通灵的野兽？ 情与孽之间， 那有时相隔本就不过是一线呐。 但是苏蓉蓉非但不敢说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，何况人的手上有时也会长出黑毛的。 火开始燃烧了，这秘密已经在火中消失了，永远消失了。 苏蓉蓉的心里 永远留下个谜。一点红和屈无容又走了， 没有人能够留得住他们，因为他们在孤独中生，在孤独中长，只有孤独的生活才是他们喜爱的。 唯一令楚留香欣慰的是，这两个孤独的人已经结合在一起了。 戴独行坚持要送他们一程，因为戴独行这一生也是孤独的，只有他才了解孤独的人，那往往也会有一颗火热的心。黄露直呢，他则决心要在那条溪水中找到熊娘子的尸体。 他们的友情患难不易，生死不易呀。 楚留香呢，将青衣尼的骨灰交给了他，因为他也是个可以信托的人，无论谁交到黄鲁直这样的朋友，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 宋田儿一直撅着嘴埋怨着，只因为他晕睡了一场，错过了很多很多的热闹，一直都觉得很不开心。苏蓉蓉就安慰他： 你虽然错过了很多事，但有些事啊，我认为看不到反而好。 李红秀却在向楚留香述说着此行的经过。 半途中柳无眉的毒忽然又发作了，无法成行，所以李玉涵就留下来陪他，他们在一个樵夫的茅舍中养病呢。 楚留香知道 柳无眉他并不是病，而是怕，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揭穿，哪里还敢来见楚留香呢？李红秀动容说， 什么？你是说柳无眉根本没有中毒，他将你诱到神水宫只是为了要替石观音报仇吗？ 正是如此。 这么说他也绝不敢再留在那个樵夫家的，我们何必再空跑一趟呢？ 楚留香叹道， 受骗的并不是我们呢，还有李玉涵，我好歹也要找到他呀。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里，只见丛林旁的山脚下有两间小小的木屋，一个年纪虽然不小，筋骨却很壮的樵夫正精赤着上身在野外的野地上劈柴。他虽然不懂武功，但每一斧劈下都带着一种很柔美的韵律，一根根巨大的木柴应斧而裂。 楚留香望着他那灵巧运用的斧头，想起了养油鸡和卖油翁的故事，心里不禁又有许多的感慨。武功虽然练到天下第一，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当今天下十斧第一名家，又能比这个樵夫强盛多少呢？ 李红秀走过去含笑说，借问大哥， 我们那两位朋友 还在这里吗？ 樵夫面上毫无表情，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，只是点了点头，一斧劈下，又一根木柴应斧而裂。 李红谢道过谢，和楚留香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掠到了门口，就见到了李玉涵。陈设简陋的木屋，有张白木方桌，李玉涵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呢。他脸色苍白，看起来有些睡眠不足，但是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。屋里的光线很暗，虽然是白天，却仿佛寂静萧瑟。 他们走进去，李玉涵只不过是抬头瞧了他们一眼，立刻又自顾自地喝起酒来，好像是忽然变成了陌生人。 楚留香在他的对面坐下，过了很久才问，嫂夫人呢？ 李玉涵似乎过了很久才听懂了他这句话，忽然一笑悄声说， 哼，他睡着了，你们不要吵醒他。 楚留香这才发现里面的屋角中有一张床，床上果然睡着一个人，只不过全身都被棉被盖着，根本瞧不见他的面目。蝴蝶花一走进来就忍不住拿起了酒瓶，谁知李玉涵一把抢过去说， 酒不多了，我自己要喝。你要喝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？ 蝴蝶花愣住了，几乎无法相信这个人就是昔日那个慷慨好友的李玉涵。但是李玉涵仍然是旁若无人，自顾自的自斟自饮，别人无论把他当作哪种人，他似乎全都不放在心上了。过了半天，楚留香才缓缓地说， 抱歉得很，我们并没有为嫂夫人把解药拿来。 李玉涵说， 哦。 楚留香又说， 因为嫂夫人根本就没有中毒，水母阴姬亲自告诉我的。 他以为李玉涵听了这句话必定要大吃一惊，谁知李玉涵的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，过了半天忽然笑， 是吗？他没有病啊。 哦，那实在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楚留香忽然发现他笑得很奇特，说是在笑倒不如是在哭，一时间他也猜不透李玉涵究竟是什么心意，也不知道是该言辞相结翻脸动手，还是将这件事情轻轻带过就此不提呢。 楚留香素来心胸宽大， 受人恩惠，固然点水必报，但是却从来不愿意记仇的。何况他心事已了，又无伤损，时观音一门更已由此中断了，他又何苦再苦苦追逼一个弱女子呢？心思转动之间，人已经站起来了，笑着说：在下任务已了，就此告辞了。此后……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宋田儿大声地说： 不行啊，怎么样也要问个清楚嘛，一定要问清楚。 他嘴里说着话，人就冲进去了，他掀起了桌上的被。说到这儿， 他语声忽然顿住了，望着床上的人，竟吓呆了。柳无梅的确睡在了床上，但面如金纸，双目紧闭，他脸上的肉已经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。 这绝色的美人 竟已变得像个骷髅，而且生气全无，却有两三只蚂蚁在他的耳鼻中爬进爬出。宋田儿哇的一声吐了，苏蓉蓉等人也不禁转过了头，不忍再看。 胡铁花失声说： 走吧，他死了。 李玉涵却摇了摇头，悄声笑了。 没死，没死，他只不过睡得很熟。喂，千万不要吵醒他啊！ 胡铁花纵然鲁莽，也知道此人实在是用情太深，是以拒绝相信他的爱妻已经死了，因为他根本不能承受这巨大的伤痛。 望着他脸上的笑容，胡铁花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。 灯光很暗，因为这本就只是个很简陋的小酒铺，他们虽然都已经很饿了，但是经过这件事情，还有谁能够吃得下呢？李红秀的眼睛有些发红了，喃喃地说： 想不到他竟会自杀，真想不到。苏蓉蓉说： 也许不是自杀呢，真的中毒没救了。 李红秀说：但是我相信水母音机绝不会说谎的，因为他也抱定了必死之心了，他何必再骗人呢？ 苏蓉蓉黯然说：也许是因为柳无梅一直以为自己中了毒，所以他的身心一直受着折磨。 疑心呐，那就是可以杀死人的。李红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 哎，无论怎么说，柳无梅并没有骗我们。 宋田儿说：哎，你们想，李玉涵是不是真的会一直在那里等他醒来啊？未免太可怜了。 说着，他的眼睛里又流下了泪。苏蓉蓉说：无论多么深的伤痛，那日子久了也会渐渐的淡忘的，否则这个世上只怕有一半的人都要活不下去了。 他说的不错，无论多深的悲哀和痛苦，日子久了也会淡忘的。遗忘本就是人类所以能生存的本能之一啊。 胡铁花忽然用力一拍楚留香的肩头说： 嘿，你的心事了了，又胜了天下第一的神水公主啊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，连酒都不喝呀？ 楚留香苦笑着没有说话。 胡铁花说： 我知道你是觉着错怪了柳无梅，所以你这心里头有点难受，可是不能怪你呀，无论如何他总不是因你而死啊。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无论如何，我们此行都算相当顺利，唯一遗憾的只是黑大姐呀，我实在没有想到他的脾气 竟是那样的傲，还是不辞而别了。 楚留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举杯一饮而尽。胡铁花展颜笑道：“ 无论如何，不开心的事儿啊，过去了。现在我们总应该想些开心的事，做些开心的事了吧？”我， 他说到这儿，语音忽然顿住了，眼睛发了直。一个青衣少女拖着个大木盘盈盈走过来，她长得虽然不丑，但是也绝不能算太美，不过脸上始终带着一种神伤不可侵犯的模样。砰，将木盘上的酒壶重重地搁在了胡铁花的面前，一扭头就走回去，连眼角都没有看胡铁花一眼。楚留香见到胡铁花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也不禁笑起来了。 怎么样，是不是又想在这里住下来了？ 胡铁花摸着鼻子又待了很久，他忽然发现那青衣少女的一双大眼睛正在眨也不眨地看着他。胡铁花仰面大笑。 与我一次棋错在人，若是同样骗我两次，那就是我自己的错了。你想啊，我怎么会再上这种当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